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

Thank you.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祝福仙们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相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